你好，我是黄勇。OKR 专栏讲到这里呢，相信你已经掌握了 OKR 的核心内容与使用技巧。我写作本文的意图其实就在于让你能结合这些 OKR 失败案例，思考这些失败背后的真实原因。你在学习本文时呢，不妨试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就在这些案例中，那么我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？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要聊关于 OKR 的失败案例而不是成功案例呢？也许一提到 OKR， 我们就能想起 Google 这样的成功案例，但自己去效仿之后，一部分人呢却发现成功落地 OKR 似乎并非那么容易，于是就会认为 OKR 不太接地气。我曾经与一家初创公司的 CEO 结识，他们公司在创立之初就开始使用 OKR，但是当天使轮的钱快烧完之前，果断放弃了 OKR。 这位 CEO 呢，曾经非常肯定地表示，初创公司不适合使用 OKR， 因为初创公司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， OKR 无法给公司带来明显收益。 OKR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无法在初创公司落地成功，很难给公司带来明显收益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家公司落地 OKR 的具体实操过程，看看这家公司是如何应用 OKR 的，又是怎样导致 OKR 落地失败的，看看为何这家初创公司落地 OKR 失败了。接下来要谈及的这家初创公司，其核心业务呢是向客户提供自己开发的 HR SaaS 产品。由于公司有位 HR 出身的联合创始人兼 COO， 并且呢，他非常懂 OKR， 所以在公司创立之初，他就在公司开始实践 OKR。 这家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呢，只有五个人，大家用 OKR 来管理近期的工作目标。随后公司招聘了一些新的员工，当人员规模达到20多人时，就开始划分不同的团队，各团队主管们也在用 OKR 去管理各自的团队目标。每次开周会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同步彼此的 OKR 进展。在当时看来， OKR 的落地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在半年以后呢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是销售出身，做事呢雷厉风行，执行力超强，绝对称得上是首席执行官。甚至在团队中，大家都对这位 CEO 有种畏惧感，担心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被他一顿轰炸，严重情况下曾经也出现过拎包走人的事件。在一次公司会议上，这位 CEO 就向公司全员宣布，我们未来6个月的 OKR 是这样的，销售收入要达到1000万。还没等大家做出反应，他接着就说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完成我们的 OKR，争取早日拿到新的融资。讲完话，台下呢只见掌声一片。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啊，各团队呢开始讨论并制定自己的 OKR， 大家都在思考1000万的销售目标到底怎样才能达到。销售团队应该首先冲到前面，因为售卖产品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，但市场、产品、技术、运营等团队呢似乎就没那么容易制定自己的 OKR 了。市场团队希望每个月能投放广告， CEO 表示需要控制预算。产品团队希望设计一些有价值的功能，让客户呢愿意花钱买单， CEO 似乎对未来这些功能非常期待。技术团队希望能尽快上线产品提出的需求， CEO 表示务必提前上线。运营团队希望能高质量地完成售后服务， CEO 强调需要确保客户留存。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，每个团队的 OKR 呢都制定完毕了，下一步就是正式开始执行 OKR。 一转眼3个月就过去了，但销售业绩呢不见起色，市场广告投放转化率也不佳，产品团队设计的功能也没看到效果，技术团队每天都在不停地加班干活，运营团队在不断地维护少数几家客户。可想而知，在这3个月里啊，大家没少挨 CEO 的骂，但问题是就算骂了也改变不了现状。所以呢， CEO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在会上 CEO 强调， 还剩3个月时间，离我们的目标1000万还差800万，拜托各位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眼看6个月就要到了，销售业绩呢是500万，并没有达到1000万的目标，团队成员似乎有些失落，但好在 CEO 的个人魅力不错，凭借着自己一流的口才和对市场专业的洞察，最终呢还是拿到了新的融资。随后公司进入了下一阶段，同时也废弃了正在使用的 OKR， 选择用 KPI 来管理绩效，因为 CEO 认为 KPI 对于初创公司才更有效。从结果来看，这家公司落地 OKR 显然是不太成功，他们的做法是拿 OKR 当 KPI 用，只是通过 OKR 看结果，而忽略了 OKR 执行过程中的跟踪与复盘，最终导致 OKR 没用对， KPI 也没用好。我认为对于初创公司而言，生存固然重要，但成长也不可忽视， OKR 既能实现目标，又能关注成长。你认同这位 CEO 的观点及初创公司不适合使用 OKR 吗？请把你的观点告诉我，我与你在评论中继续探讨。假设初创公司真的无法落地 OKR， 那么成熟型的传统企业是不是就更容易落地 OKR 呢？我认识一家传统企业的 HR 朋友，他曾经就跟我分享过他们公司从落地 OKR 到放弃实施 OKR 的全过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吧，看看为何这家传统企业落地 OKR 失败了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家公司呢，它是一家制造型企业，中国500强企业之一。他们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宣传和传播，时常都会出现一些明星员工，他们将在年会时被邀请上台，董事长和集团高管会亲手为明星员工们颁奖并合影。那么何为明星员工呢？说的简单一些，就是工作业绩突出且价值观正确的员工。那么工作业绩和价值观又是如何评估的呢？经过了解后得知，公司开发了一套专业的评估系统， HR 要求各部门设置自己的部门目标，并要求各部门经理为其部门员工设置员工目标，最终将这些目标提交至评估系统中，每个月由上级给下级打分，每个季度做一次360度评估，即上级给下级打分，下级给上级打分，评级之间互相打分，跨部门同事之间打分，客户给员工打分等。打分的内容呢，不仅包括每位员工的工作业绩产出，还包括价值观的践行程度。在2018年初，国内多家企业开始陆续落地 OKR， 这家企业呢也不例外。公司请来了业界知名的 OKR 培训老师，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 OKR 内部培训和学习，从公司高管到每一位员工都一点点感受到了 OKR 的精髓。那时似乎 OKR 已成为公司的一项企业文化，大家见面聊天都会谈论自己对 OKR 的理解，也会谈及下一步打算如何去使用 OKR。 但是在2019年初呢，这家企业却全面放弃了 OKR。当我向认识的这位 HR 打听之后才得知，当时只是培训了1周，并且内部交流了1个月。后面紧接着一件事儿，就是 HR 想在各部门推广 OKR 落地，但实际情况呢却是完全推不动。公司也采取过强制措施，但推动效果还是不太好，基本上只是行于表面，最终呢也没能将 OKR 成功落地，更别说产生价值了。为何一家在商业上做得如此成功的企业，却在 OKR 落地过程中受到严重阻碍呢？既然都做过 OKR 培训，应该不至于误解了 OKR 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吧？无法落地，一定有着自身的原因。你认为会是哪些原因呢？请把你的观点告诉我，我们在评论中继续探讨。可能你会认为，传统行业就不适合 OKR。因为传统行业的业务变化不大，员工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就可以实现目标，每个部门的目标呢相对清晰和固化，不太需要 OKR 这种适合在多变环境下才去使用的工具。然而互联网公司 才更适合使用 OKR， 落地效果也会立竿见影。事实上，真的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接下来就看一家互联网公司落地 OKR 的失败案例。这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，他们很早呢就开始落地 OKR， 并且为了让 OKR 落地效果更好，他们内部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OKR 委员会，还有一系列 OKR 小分队。其中 OKR 委员会负责制定 OKR 的使用规范和操作流程，以及对现有规范和流程进行优化和管理。此外， OKR 小分队的成员会进入各条产品线中，他们的职责是帮助产品线制定目标，并积极配合产品线同事们完成目标。足以可见，公司对 OKR 落地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也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。实践了一年下来，发现这个模式可以顺利运转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公司为了精简团队，无法继续投入更多的人员到 OKR 委员会和 OKR 小分队中，这两个行政机构基本上算是废弃。与此同时呢， OKR 也伴随着一起废弃。我对这家公司落地 OKR 的方式非常感兴趣，在深入了解之后呢，才得知一些消息。原来 OKR 委员会主要由公司 HR 同事担当， OKR 小分队呢全是 HR BP 所构成。后续因为 HR 部门内部人员精简，核心工作无法应对，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很好的监督 OKR 的执行流程，所以导致 OKR 无法继续执行。那么如果在人员结构上有变化导致 OKR 落地终止，你认为这类情况合理吗？人手不足是否会出现无法继续执行 OKR 的情况？ OKR 是否需要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来监管呢？请把你的观点告诉我，我们在评论中继续探讨。好，我来给你总结下。今天呢，我分享了三个不同类型的企业，有早期初创公司，也有成熟型传统企业，还有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。为何这些企业在落地 OKR 过程中都遇到了种种障碍，而最终都无法成功将 OKR 顺利落地呢？我希望今天的案例分享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思考。针对以上失败案例，我想表达自己的三个观点。一个是没有充分理解 OKR 的核心概念，更没有真正体会到 OKR 的精髓，容易将 OKR 当 KPI 用。再来说说第二个观点，当你正确理解 OKR 后，就应该快速落地，并及时跟踪落地效果，持续收集员工反馈。最后一个观点是 OKR 的本质就是简单，所以没必要让 OKR 落地变得复杂，无需与流程和制度相绑定。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，只在这里作为抛砖引玉，期待你留下精彩的评论。接下来请你思考下，我们都知道成功无法复制，失败可以借鉴。我也非常期待你能分享一些曾经落地 OKR 的惨痛教训，以及如果请你来负责 OKR 落地，你会如何操作呢？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